说不定是冲着你们来的呢。 这话把钱卫宁说的一愣，而这钱卫宁竟是一时间没有反驳任小素的话语。任小素本是诈钱卫宁的，却没想到真的诈出了一些东西。任小素三言两语将钱卫宁打发走了之后，忽然对梅哥说道， 你觉得钱卫宁为什么非去根特城不可？ 不知道，或许是要赚钱。我知道他当这副会长的酬劳并不是定额，而是按照每次跑商来算钱的，少跑一趟就少赚一笔钱，若是货物出现损失，商会也要扣钱。 绝对不会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此人非常精明，不会分不清到底钱重要还是命重要。现在摆明了路上危险重重，可能连命都要丢掉，那他去根特城就一定有一件比命还重要的事情才对。 其实在第一天晚上，任小素就有点好奇了，这钱卫宁那时候分明就已经发现了土匪的蹊跷之处，但是对方偏偏没有带领商队返程。正常情况下，商人以赚钱为主，正所谓和气生财，哪个商人会闲着没事带着货物跟人死磕？可是钱卫宁并没有回头，而是决定将土匪的事情隐瞒下来，然后继续前进。梅哥看向任小素， 那咱们怎么办？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杜毒家族想要你死，省得自己宝贝继承人娶了老婆后还得面对非言非语，对吧？ 嗯，是的。 钱卫宁去根特城别有目的，也有人想让他死，你应该看出来了吧？ 嗯，是的。 现在我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第一天晚上来的土匪到底是要杀你还是要杀他，但不管来的人要杀谁，最终肯定都是要杀一整队商队的人灭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加减法。现在不管是你还是钱卫宁，面对的敌人都变成了双倍，惊不惊喜？ 梅哥再次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 那我们跑吧。 任小素拍了拍梅哥的肩膀， 别怕嘛，有我呢。 商队行进第三天晚上，队伍刚刚停下来宿营，钱卫宁就将自己手下的护卫派了出去，分别在营地周围戒严与侦查。那些护卫全都穿上了棕色的皮甲，皮甲由数层牛皮粘合缝制，足以抵挡一般的刀剑砍劈了，起码一般人很难在他们穿有皮甲的情况下直接造成致命伤。而钱卫宁被任小素打发离开后去而复返。 尊敬的梅哥大人，我必须坦诚，我正面临着危险，但同时我也非常明白的一点是，您虽然面对的敌人与我不同，但我们的处境完全相同，所以不管这路上来的敌人是谁，都请您不要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样我们才能安全抵达根特城，可以吗？ 这一番话让梅哥担忧起来，他很清楚钱卫宁一定要面对非常强悍的敌人，才会如此郑重地与自己商量事情。他沉思了很久，然后看向任小素， 放心吧，有我呢。 钱卫宁听到这话顿时一愣，而梅哥则更加忧心了。某一刻，梅哥甚至怀疑这六个字可能是任小素的口头禅，甭管你问这少年什么，对方都会回答你这六个字。营地里已经没有了第一天欢快的气氛，甚至白天行进的时候也有些沉闷。那些刚刚离开约克郡去大城市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们，这才刚刚走出家乡，就明白了世界的残酷。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第一天夜里他们是如何亲手将同伴埋葬。将马车围墙挡好之后，任小素靠着马车问道， 你们巫师国度的货币购买力怎么样？金币能买到多少东西？ 金币通常是不用于日常生活的，市场上更常见的是银币与铜币。一般情况下，一枚铜币便是五斤大米，一枚银币相当于100枚铜币，一枚金币则相当于20枚银币， 当然，金币兑换银币的价格是有浮动的，基本在21枚与19枚之间变动。有些人则专门囤积金币或银币来赚取中间的差价。 这倒是很轻松的生意啊，只需要关注金银价就好了，只是没人管他们吗？ 为什么要管呢？每个币种之间兑换都有手续费，你可能会赚，但巫师银行永远不亏。 这时候任小素的身子突然顿了一下。 怎么了？ 敌人来了。 嗯？你怎么知道的？我为什么就没有察觉到？ 直觉。 梅哥看着任小素，却发现任小素的目光正在观察着钱卫宁等人，不知道正打着什么主意。此时此刻，任小素所谓的直觉终于让梅哥感到心惊了。在躲避追杀的路上，任小素曾经就凭借强大的直觉帮他躲避火柱术。在商队被土匪袭击的第一天晚上，任小素带着他躲避了数十支箭矢。那一刻，梅哥甚至感觉只要有任小素在身边，就一定不会有箭矢能够射中他。渐渐的，这种奇怪的感觉就变成他觉得只要任小素还在保护他，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死。梅哥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自己真的相信了任小素吹过的牛逼。之前梅哥也没有多想过，就像任小素说的那样，即便他成了巫师，也依然是没杀过人的菜鸟巫师。而现在梅哥看着任小素不慌不忙的样子，突然在想，对方凭什么如此镇定？是吹牛吹的任小素自己都信了，还是对方本就有无所畏惧的实力？ 那我要不要去帮钱卫宁他们？ 算了吧，弓箭无眼，不会有事的。 任小素说完，便把篝火旁边的两个绵羊人也叫了回来，一起躲在马车后面。此时营地外的山路上正有上百名土匪快速逼迫营地，他们丝毫没有发现在山体上还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在冷冷地注视着他们。任小素并没有控制老许直接动手，因为他要等土匪与钱卫宁等人开弓对射。他希望钱卫宁成为所有人眼中的神射手，并且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来坐实这个称呼，然后所有敌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钱卫宁身上，从而忽略了他，甚至也忽略了梅哥。现在来的还是土匪，但是当对方发现土匪并不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来的就是正规军了。到时候来多少正规军假装土匪，全看对方心情。这时候山上的那群土匪已经抵达营地周围，他们默默地测算着射距，而后数十人同时开弓。与此同时，还有一支数十人的土匪队伍则在弓箭的掩护下朝着商队营地摸去。当这群土匪缓缓靠近马车围墙，钱卫宁骤然警觉起来，还没等他起身，一支羽箭便落在了营地中央，还有数十支羽箭紧随其后。钱卫宁神色一凝，顿时起身透过马车的缝隙朝着那些羽箭的来处射去。箭矢刚一脱手，对面山坡草丛里便响起了土匪的惨叫声。钱卫宁顿时一愣，明明自己都没有瞄准，竟然也射中人了吗？钱卫宁又搭弓开了一箭，对面则又是一声惨叫。说实话，钱卫宁还从未感受过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呢，仿佛只要他开弓，敌人就必死一人似的。这已经不是物理层面的战斗了，而是玄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钱卫宁手中箭矢一只又一只地射出去，山对面一声又一声的惨叫声响起，连钱卫宁本人都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天神附体了，简直就是战神转世啊。身旁有两名护卫 见自家副会长如此神武，甚至放弃了自己开弓射箭的机会，转而跑到钱卫宁身边帮他递箭，就像是重机枪旁边专门装弹链的射击助手似的。刹那间，一支箭矢忽然顺着马车之间的缝隙飙射而出，堪堪擦着钱卫宁的头皮飞过。钱卫宁心惊之中，下意识地仰身躲避箭矢，手中搭好的弓箭也失去了准头。只见那箭矢朝天空中飙射而出，钱卫宁暗道可惜。可是还没等他可惜完呢，山坡对面竟然又响起了一声土匪的惨叫。钱卫宁愣住了，那高高抛起的一箭射向高空，不管钱卫宁之前积累了多少的自信，他也该明白这一箭是实实在在的射偏了，不可能命中任何土匪。然而偏偏就是这么一箭消失在夜幕之中后，对面山坡上的土匪依旧响起了哀嚎声。钱卫宁先是问身旁的护卫， 是你们命中的土匪吗？ 钱会长，我们刚刚都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没人射箭。 钱卫宁神情古怪起来，可是还来不及等他多想，另一只从山下摸来的土匪已经慢慢接近。钱卫宁看到那攒动的人影，赶忙吼道， 别分神了，赶紧阻拦敌人。 任小素在一旁看到钱卫宁愣住的时候，就已经心中暗道不好。刚刚钱卫宁一开弓，任小素就操控老许暗算土匪，简直跟流水线作业似的，根本就没注意到钱卫宁这一箭射出的角度不对。大意了呀。不过没关系，任小素知道该如何补救。这时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状态，钱卫宁依旧是一箭一个敌人，而土匪的人数则在疯狂锐减。短短半个小时内，100多名土匪只余下来10多名了，而且他们还始终都无法靠近商队的马车围墙。土匪之中的首领心中暗恨，他很想杀了这群商队的护卫给兄弟们报仇，但他明白自己大势已去。 撤退！ 随着一声令下，10多名幸存的土匪转身跑进了大山之中。有护卫想要追击，却被钱卫宁拦了下来。 哎，不要追击，先收缴这些土匪的长弓和箭矢，然后再分一队跟我检查他们的尸首。 说着，钱卫宁从马车围墙的缝隙跃了出去，直奔着土匪之前所在的山坡而去，根本不顾外面还有没有埋伏。护卫们相视一眼，紧随其后。大家不太清楚，一向稳重的钱会长为何突然如此急躁。待到众人爬上山坡，所有人都看到那横尸遍野的土匪，眉心均插着一根羽箭。 钱会长的箭法真是神了呀！ 就是啊，间接命中眉心，这是怎么练出来的？ 大家说这话有拍马屁的成分，但大多数情况是发自真心的。放眼整个巫师国度的皇家军队，也没几个人能把剑法练到这种程度。可是钱卫宁自己并未理会护卫们的马屁，而是四下寻找着可疑的尸体。下一刻，他忽然看到一具不太对劲的尸体，别人中箭都是直插眉心，而这位中的箭则是插在天灵盖上的。这就好像是有一箭从高空坠落，笔直地落在了土匪的脑袋上。 钱会长真是神了呀，刚刚那走空的一箭我还以为是射偏了呢，没想到钱会长剑法如神，看似走空，其实暗藏玄机啊。 这话都给钱卫宁说懵了，耳旁听着大家的赞美声，他自己也有点弄不清楚状况，只是他总觉得这一箭可能有点太过分了。正当护卫们拍马屁的时候，那10多名土匪一路向深山中逃去，狼狈至极的土匪们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们身后还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在悄然尾随。忽然间，土匪首领慢慢停住了脚步，他将腰间的佩刀抽了出来，而后紧紧地目视前方。 谁？ 一名赏金猎人装束的身影从山路尽头闪身而出，手中还握着一枚橙色的真实之眼。 你们真是让人失望。 夜色里，橙色的真视之眼上有一只紫色的眼睛，一明一暗，如呼吸般闪烁着毫光。土匪们全都忌惮地看着这名赏金猎人，顿时紧绷了浑身上下的肌肉。 你也没说对方有神射手在队伍里啊，我那几十名兄弟全都折在他手里了，我从未见过剑法如此精准的人，你让我们杀的人到底是谁？竟然有这么厉害的高手保护。 哼，自己愚蠢却说对手厉害，那队伍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神射手。 怎么可能？难道我那些兄弟全都被人定住眉心也是假的？ 算了，我也没必要跟你们浪费时间。金币呢，既然任务没有完成，那金币便不能让你们带走。 那我那些兄弟岂不是都白死了？我不会告诉你金币在哪儿的，而且你最好掂量清楚，我知道你的长相，今日你想要暗杀巫师的事情如果败露出去，你自己很清楚会有什么后果。 赏金猎人背后是巫师家族，可他们同样也是巫师家族可以随意抛弃的棋子。在巫师组织明面规则里，谁暗杀了巫师，那么所有人都必须群起而攻之，这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你可以绕过这个规则，但不能直接破坏它。所以就连杀梅哥这样的小巫师，幕后之人都要提前找好替罪羊。赏金猎人从容不迫地笑了起来。 威胁我？难怪你们会沦落到这种偏僻的山里，当着见不得光的土匪。 说完，赏金猎人手中的真视之眼亮了起来，嘴中还若有若无地吟唱着咒语。那些土匪见机不妙，想要逃跑，可是还没等他们跑远，一条蓝色的冰线便从赏金猎人脚底迸发出去。冰线冒着森然寒气，在地面蜿蜒的形状就像是冰川上的裂缝一般不规则。冰线极快，当他们追上土匪的一瞬间，土匪的脚步骤然停滞下来，寒气顺着脚掌一路蔓延，白色的冰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了土匪的全身，土匪们化为了一座座背对着赏金猎人奔跑的冰雕，皮肤也都变成了冰蓝色。如今已是初夏，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突然出现了十多具冰雕，看起来恐怖异常。赏金猎人并未停手，而是再次念起丰富术的咒语，以无形的风化为看不见的绳索，硬生生将这些冰雕全都搅成粉碎。只是当赏金猎人对着最后一名土匪施展丰富术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丰富术并没有将对方搅碎。赏金猎人愣了一下， 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没碎？ 彼此僵持着沉默了三秒，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转身捡了根树枝蹲在地上写字。 要不你再试试？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要不你再试试？ 再试试像话吗？赏金猎人看着老许在地上写的字，差点给气岔气了。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混在土匪里面？ 老许在地上写字回应，结果刚写两笔，手里的树枝竟然还断了。于是老许又去找树枝，赏金猎人则怔怔地等待着。隔了一会儿，老许终于找到树枝，然后重新蹲到地上写。 关你屁事。 你在这跟我逗闷子呢是吧？ 老许摇摇头，然后在地上写道。 你为什么要杀梅哥？ 赏金猎人的声音慢慢阴沉下来。 我明白了，你是保护梅哥的人， 之前派去的两名赏金猎人也是你杀的吧？他们的真实之眼也在你手里。 老许在地上写字。 可以这么说。 任小素此时还在营地里，他通过老许听到对方的话语后，心里暗自思忖：对方已经派了三名赏金猎人，自己这一个个的把他们全都灭了，怕是会引出一连串的敌人吧，说不定还会有大巫师亲至呢，那可太好了。此时赏金猎人笑了起来： 那我还真的算是走运了，只要杀了你，连同其他人的真实之眼也就一起拿回来了。 老许似乎有点不解，于是在地上写字： 你彪吗？ 就在老许低头写字的瞬间，那赏金猎人竟是偷袭出手，只见他脚下有两条冰线再次迸发而出，那冰蓝色的硬朗线条就像是两头苍龙般交错前进着。可是当他们抵达老许脚下的时候，老许却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赏金猎人又怔了一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何不受冰风速的影响？ 可老许已经不打算跟他磨叽了，携手巨献出黑刀，一个箭步便来到赏金猎人面前，将黑刀递入对方的心脏。只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随着赏金猎人慢慢倒下，这赏金猎人胸口流出的血竟是在地上流淌起来。只见一条细细的血液溪流在三秒之内快速地在地面上画出了一个诡异的阵法，而后那法阵竟是渗透出巨大的寒气，转瞬间散逸的寒气又开始向中心凝聚，最终凝聚成一尊寒冰做成的半人像雕塑。冰雕开口，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他嘴里传出： 谁在用鲜血召唤我？ 冰雕这才把话说到一半就顿住了，只因为老许正用刚刚写字的树枝试探性地戳着他的鼻孔。任小素透过老许的视野看去，这冰雕似乎是一名面相威严的老者，有着诡异的鹰钩鼻和极其深邃的眼眶。听对方刚才所说，对方的出现应该与赏金猎人有关，只是任小素奇怪了，原来巫师国度还有如此诡异的法术。当这冰雕出现的时候，任小素感觉老许身旁的气温降低了30度不止。跟这个法术一对比，梅哥那丰富术地缚之术简直就是个弟弟啊。难怪梅哥总说自己是边缘人物，合着巫师家族确实还控制着一些更加神秘的巫术来着，自己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此时任小素又开始了日常鄙夷小梅的心理活动，而老许对面的冰雕已经完全愤怒了。这些年来他这还是头一次被人拿树枝戳着鼻孔跟人说话的。半人身的冰雕悬浮在空中，他以冰霜寒气凝结的双臂一把将戳在他鼻孔里的树枝碾碎。 是你杀我家族之人？ 老许想了想，蹲下来用黑刀在地上写道： 别说废话。 那冰雕沉默良久，竟是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往下说什么了。在他看来，这整个巫师国度应该所有人都认识自己的面容，所以当自己出现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应该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恐惧，而不是在这里跟自己扯犊子。这时冰雕竟是突然笑了起来： 看见我还能如此镇定，有点意思。我看你年纪并不大吧，少年人。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轻狂无知。 话还没说完呢，他便看到面前这白色面具又蹲下写： 过来人，你从哪儿过来的？我让你过来了吗？ 就是这一瞬间，冰雕忽然发现自己跟对方竟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完全无法交流。不，是对方压根不想跟自己交流，而且还在用乱七八糟的行为混淆自己的思维。想到这里，冰雕便不再说话。只见他双手合在一起，那原本半人身的冰雕竟然化作一头冰晶海东青朝老许扑去。这海东青速度极快，闪电似的朝老许脸上抓去。老许迎头一击，黑刀劈去，可是那海东青竟是顺着黑刀化为寒冰气躲开了攻击。当黑刀斩过了之后，才又重新凝聚成了鹰隼的模样，硬生生将老许的白色面具给抓掉了。这时候任小素才明白，合着对方的目标就是扯掉老许的面具辨认长相，好方便以后复仇。那由此可见，对方的强大实力并不能通过这召唤术透射过来，不然直接打架就好了，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呢？只是冰雕化成的海东青抓掉老许面具后，愕然发现这白色面具之下竟是没有脸的，只有一团黑雾。说实话，纵使是古老家族里当代最强大的巫师，也没见过这么诡异的东西。还没等他细想，老许一刀挥去，将想要飞走的海东青劈成了粉碎。任小素心里嘀咕，这老头好像很出名的样子呀，似乎人人都得认识他一样，而且还是通过冰雕轮廓就能认出来似的。可这不是巧了吗？偏偏自己是个外地人。他操控着老许将地上的橙色真实之眼捡起来，然后消失在了山野之中。营地里的人群此时渐渐放下心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什么。不过这一次的人群已经没有那么慌乱了，毕竟他们队伍里有强大的神射手嘛。此时此刻，钱卫宁的剑法已经被大家吹得神乎其神了，主吹手就是钱卫宁手下的护卫们。任小素瞥了人群一眼，低声问身边的梅哥， 巫师国度里有没有大家都认识的人？我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种。 梅哥笑着从袖子里掏出一枚金币来。 当然有了，给金币银币铜币上都有他们俩，没人会不认识他。 梅哥以为自己是抖了个机灵，巧妙地回答了问题，而任小素则真的得到了正确答案。任小素指着金币正面的老头说道， 这谁呀？ 都铎家族的当代家主，从40年前开始铸币厂发行的金币正面图案就是他了。 反面呢？ 反面是诺曼家族的当代家主，我说的两枚黑色真实之眼就在这二人手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在梅哥掏出袖子中那枚金币之前，任小素是没见过巫师国度货币的，因为他不需要。在一些神话故事中，硬币代表的词汇是命运。倒不是硬币有多么特殊，而是人们习惯于用硬币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例如抛硬币决定自己向左向右，例如抛硬币决定自己吃不吃宵夜，例如抛硬币决定自己做个好人还是坏人，全在一念之间。那抛起的硬币在空中旋转时会发出清越的声音，而后当它重新落下的时候，一些命运就已注定。任小素拿着那枚金币笑而不语，原来自己要找的人都在这枚硬币上了。巧了吗？这不是他以拇指将硬币高高弹起，那金色的硬币在篝火映衬下熠熠生辉，都铎与诺曼的头像便在这一片光辉之中不停交替。当他到达最高点的时候，速度开始变慢，随后翻转着向下坠落，那代表着命运的硬币重新回到任小素的手中。 嗯？你在干嘛？ 用硬币来决定命运。 别信这个，自己的命运 哪能用硬币来决定？ 任小素摊开手心，都铎家主的头像正好朝上。 嘿，我抛硬币可不是要看自己的命运。 那是…… 任小素把金币放回梅哥手里， 用它来决定别人的命运。 篝火摇曳晃动中，梅哥忽然觉得这一刻任小素的气质与语气中都带着自己从未见过的霸道。事实上，任小素见过的货币都是刻印了逝去的人，例如庆氏的货币是庆枕的曾祖父，西北货币则是第四代西北军司令，很少有人将还活着的人印在上面。所以巫师国度这种以生者肖像当作硬币头像的行为，让任小素着实有点意外啊。不过没关系，他把这俩人变成逝去的人就好了。从这次西行巫师国度的根本目标讲，任小素是要执行自己的大兴西北 3.0 计划。那大兴西北 3.0 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一方面增强大西北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一劳永逸地解决巫师国度这里的隐患。任小素曾和 P5092 深谈了一次， P5092 表示西北与王室早晚会有一场战争。王室如今虽然已经统一中原，完成了一系列看似无法完成的壮举，王胜之这个名字必然会因为这个事情载入史册，但王胜之的理想并不会因此止步。所以如果任小素他们想要西北在未来战争中获得更多的胜算，那么就一定要先解决腹背受敌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巫师国度根本没打算在近期入侵西北，但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事情。如果王室派使者来到巫师国度呢？以王室过去的手段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甚至还有另一种可能，王室的使者说不定已经在巫师国度了。那么任小素这一次来巫师国度，就是要尽他所能摧毁巫师国度参战的能力。那晚永远保持冷静的 P5092 曾对任小素说， 任小素，当你回到西北以后，便不再是那个只能随波逐流的流民少年了。张司令已经开始把西北的命运交接给你，西北近千万百姓也对你抱以期待。或许过去那种每天只需要考虑自己早午饭吃什么的日子很快乐很轻松，或许小锦姑娘去集市上面摆摊也很惬意，但那种命运已经不属于你了。你是西北宿命中注定的下一任领袖，你应该先搞清楚自己的责任。我说这些不是要以下属的身份教你些什么，而是我很清楚你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滴鲜血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要拒绝，接受它吧。 于是任小素第二天孤身一人去了178要塞，接受了西北所有人的期待与责任。他来巫师国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来大开杀戒的，那些大巫师们也并不无辜，因为他们还背负着178要塞20多万英灵的血债。当然如果这里能够有大兴西北的人选，任小素也不会错过。想到这里，任小素对梅哥笑了笑， 你知道大兴西北是什么意思吗？ 大兴西北 没听说过。 没事，你会知道的。 夜幕中，小女巫安安所在的马车里突然有人掀开了帘子，一个换好夜行衣的人影从车中闪出，一路朝着土匪之前撤离的方向前行过去。当他抵达战场的时候，只能看到一堆正在缓缓融化的冰碴子与血肉。安安绕着战场打量，他看了一眼赏金猎人尸体旁边的秘术法阵，心中惊疑不定。然后他又绕了一圈，发现整个战场里没有其他异常，便转身潜回了马车之中。夫人一直等待着安安，他见安安回来便问道， 发现什么了吗？ 那些土匪应该是受人指使过来的，指使者是大家族的赏金猎人， 这人将余下的土匪全部灭口了。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赏金猎人也被人杀掉了，而且现场还有血迹召唤的痕迹，这就比较奇怪了。赏金猎人都是巫师家族的边缘人物，身上怎么会有血迹召唤的秘术？这秘术必须是嫡系血亲才能授术啊。 赏金猎人一般都是巫师家族的边缘人物，但这也不绝对，有些赏金猎人其实并不是外人，而是一些私生子。你也知道，有些大巫师的子嗣多达数百，有私生子也很正常。在巫师组织的规则中，私生子不能得到巫师传承，那么唯一的途径便是摒弃血缘关系，成为家族的赏金猎人了。当然，这种私生子一般都挺受大巫师喜爱的，不然也不会专门教授他巫术。 还有这种事情？那某位大巫师怕是要心疼了吧？而且我怀疑这是都铎家族派来的赏金猎人，因为现场温度偏低，还有大量的冰茶。 都铎家族吗？你觉得他们是冲谁来的？ 梅哥，任小素追杀我的那天晚上曾经问过我是不是都铎家族派去的。 那倒是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敌人，说不定对方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惊喜。 原本任小素以为商队会因为这次土匪袭击而变得更加消沉，结果让他出乎意料的是，商队里那些人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欢声笑语起来。就在钱卫宁将土匪击退的当天晚上，许多人甚至还唱起歌跳起舞来，似乎是要庆祝这一次的胜利，连两位绵羊人都加入其中。任小素问李成果， 难道你都不担心接下来还有土匪袭击我们吗？ 而李成果这个铁憨憨回答是， 有钱会长这样的神射手在，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此时此刻，钱卫宁已经成了整个商队的英雄，还是超级英雄的那种。不得不说，这巫师国度的人倒是比中土人乐观一些，甚至乐观的有些离谱。晚上狂欢持续了近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里，上百人想要去给钱卫宁敬酒，还好钱卫宁自己是清醒的，一滴酒都没有喝。趁着人群狂欢的时候，钱卫宁独自一人找到了梅哥，他看了一眼任小素，然后对梅哥说道， 尊敬的梅哥大人，我有些事情想和你单独聊聊。 梅哥知道钱卫宁是想让自己支开任小素，但他摇摇头， 不用担心我的亲随，有事就当着我俩的面说吧，不用避讳。 梅哥大人， 我怀疑土匪来袭击的时候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在没有搞清楚对方身份之前，请您先不要声张出去。 任小素在旁边瞥了钱卫宁一眼，心说这商会副会长的嗅觉还挺敏锐的，竟然察觉到了。不过钱卫宁避开了商队上千人说悄悄话，却精准地把所有想法都说给了正主任小素，也是很不容易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钱会长，这又从何说起？ 说出来梅哥大人可能不相信，我剑法是什么水平我自己心里清楚，以我的剑法或许能达到 80% 的命中率，但绝对不可能 100%。 一旁的任小素神情古怪起来，他心想，这就叫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清楚个鬼啊。老许帮钱卫宁塑造神射手这口碑的过程里，任小素非常确定对方在夜晚的命中率连 10% 都不到。一开始任小素还以为这钱卫宁真的是有自知之明，结果自己还是高估了对方。 钱会长，和夜里能有 80% 的命中率已经很厉害了，何必妄自菲薄呢？你看我这亲随连开弓射箭都不会，5米之内都能上不了靶子，你比他厉害多了。 倒也是。 任小素冷笑着旁观这俩人，但是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钱会长觉得可能是谁在帮助我们， 我也不清楚。是梅哥大人你吗？我想只有巫师才有如此手段了吧。 啊，不是我，你们战斗过程中我没出过手。 那就奇怪了，谁会帮了我们却隐藏身份呢？目的是什么呢？ 不如钱会长你开诚布公地说一下，你要去根特城干什么，敌人又是谁，这样我们也好帮你分析一下。 结果钱卫宁听了这话陷入了犹豫。这时两个绵羊人狂欢回来，他便突然告辞。 时间不早了，梅哥大人早些休息啊。 任小素皮笑肉不笑地看向梅哥， 装神弄鬼，你觉得这货在提防谁？ 这我就不清楚了，你也知道我离开约克郡两年时间，而这钱会长也是近两年才来的约克郡。 任小素思索片刻， 伯克利家族与都城的大巫师家族关系如何？我记得你说过，伯克利家族控制了南方六郡，其中有四郡都是巫师国度的顶级大郡，对吧？ 嗯，没错。不过伯克利家族一直都是一方诸侯，没听说他们与都城有什么往来。他们家族的人都很少去都城的。以前我家还在都城的时候就听说，伯克利家族的少年在那里就有些不合群。 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乱世来临时，有雄心壮志的人都能闻到王朝那腐朽的气息，从而滋生出庞大的野心。任小素才来巫师国度没多久，便看到了好多民不聊生的景象。这些景象甚至让他觉得，巫师国度已经被178要塞远远拉开了距离。如果假设巫师王朝即将更替，权柄也将更替，那么伯克利家族在这乱世里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诸侯之地天生就是培养枭雄的土壤。 伯克利家族的军备怎么样？ 伯克利家族的燃烧骑士团一直都是王国内数一数二的军队，这都不是什么秘密，而且这些年燃烧骑士团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那我大概明白了，不过我还得找找线索，看是否能印证一下我的猜想。 嗯，你发现什么了？ 任小素随手指向一处正在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 钱卫宁从土匪手里缴获的长弓怕是已经有100多张了，昨天他将30张长弓分给了这些年轻人，而我突然发现这些人开弓的姿势非常熟练，根本就不像是第一次摸到长弓的样子。 对，第一次摸到长弓应该跟你差不多才对。 任小素诧异地看了梅哥一眼。 可以啊。 哼，也不能光让你噎我是不是？ 任小素不打算搭理他，而是继续说了下去。 你之前跟我说弓箭是违禁品，那这些年轻人是从哪里接触的弓箭呢？ 你怀疑他们来自军旅？ 不是怀疑，是肯定。 任小素望着那群年轻人，心想这组成商队的1000多人里怕是有一半都来自军旅，而他们要做的便是伪装成平民，畅想着大城市的繁华与理想，然后为那些大城市带去战火。深夜营地里零星的躺着喝醉的人，任小素靠在马车的车轮上假装睡觉。这时已经没有人走动了，任小素微微睁开双眼观察着每个人，然后把那些喝醉的人全都记下。如果真像他判断的那样，这支商队有许多伯克利家族的军人构成，那么军人在执行任务期间是绝对不能喝醉的，所以这些喝醉的人首先可以排除在外。结果这一圈观察下来，任小素愕然地发现， 恐怕商队里的闲人要比自己想象中还少。这时候任小素有些诧异了，别是李氏家族、刘氏家族催促梅哥快点出发本身就是个阴谋吧。然而梅哥这傻白甜也没多想，直接就答应了。任小素操控老许悄悄在商队的外围绕了一圈，结果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某些判断。眼瞅着狂欢刚刚结束，商队里装载葡萄酒桶的车辆旁依然有人在值守着。约克郡的主业之一便是酿酒，这次商会运往根特城的主要货物也是葡萄酒。整个商队有数百辆牛车马车，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满载着酒液的橡木桶。一个牛车上可以装载六桶酒，这是牛车的极限了。任小素十分怀疑那些橡木桶里还装着其他东西，不然也不至于这深更半夜了还有人全神戒备地守着他们。只是任小素思索着，这支商队里的人是钱卫宁在带队吗？还是指挥者另有其人？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商队便再次出发。钱卫宁说他们将于下午的时候抵达路途上的第一座城镇瓦杜兹郡。任小素路上的时候问梅哥， 这瓦杜兹郡属于伯克利家族的掌控吗？ 是，而且算是伯克利家族在南方的重镇之一，有一半的燃烧骑士团的兵力都聚集在这里，再往北就是温斯顿家族的属地了。 温斯顿家族与伯克利家族是什么关系？ 温斯顿家族并没有真正的大巫师，所以温斯顿家族在伯克利家族面前更像是臣子吧。以前伯克利家族的少年去根特城求学，温斯顿家族的小子就只围着他们转。如果伯克利家族的人与其他家族打架，温斯顿家族的小子也会第一时间与伯克利家的小子抱团。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哦，对了，有人说温斯顿家族早就暗中向伯克利家族宣誓效忠了，不过这些都是谣言。 恐怕不是谣言。记住，这一路上除了我以外，千万不要信任任何其他人，包括两个绵羊人在内，尤其是李氏家族派来保护你的骑士，例如莫克斯。 怎么了？ 暂时先不告诉你了，你傻乎乎的，容易被人套话。 傍晚时分，当商队抵达瓦杜兹郡城之外的时候，任小素皱起眉毛。 约克郡的城镇并没有城墙，怎么瓦杜兹郡就有？ 几十年前就修建了，说是要防止野兽危害庶民。 可是任小素却不认为这坚固的城墙是为了防范野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